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庄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相声界，他的表演风格独树一帜，八岁登台，在济南、南京、徐州等地演出，他把自己的艺术风格总结为快、爆、脆、准，他就是著名相声演员李伯祥。如今长期活跃在舞台的李伯祥已到古稀之年，但依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时常出现在观众面前，他的表演还是那样卖力。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相声演员李伯祥。新中国成立以后，李伯祥的演出任务很多，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年迈的父母，就托老伴刘俊华帮着照顾。刘俊华把两位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位老人也喜欢上了这个善良的姑娘，在经朋友们从中撮合，最终促成了他们的一段姻缘。李伯祥说，他们的婚姻一半是父母包办，另一半是自由恋爱。从结婚至今，他们的婚姻已经走过了几十个年头的风风雨雨。这些年为了全力支持李伯祥的事业，老伴一直将后勤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李伯祥不会做饭，每天的饭呢都是老伴来做，孩子也都是老伴带大的，从没有让他操过心。李伯祥要做的就是每月将工资如数交给老伴。以前上班的时候，李伯祥发现团里的同事常常留一些工资当零花，他也渐渐地克扣一小部分工资来请朋友们吃饭。李伯祥洋洋得意的是老伴一直没有发现，其实啊，刘俊华早就发现了，只不过没有当面揭穿他。如今再提起这事儿，两人总是相视一笑。除了这些，这对恩爱的夫妻还有什么故事呢？我们先听一段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写对联，听完相声我们再接着说。 接近的观众热情，哎，曲艺之乡， 对， 很多观众都爱听曲艺， 不错， 有的爱听大鼓啊，有的爱听说书啊，有的爱听相声， 嗯， 但是观众的口味不一样， 爱好不同， 也有的观众爱看电影，爱听英剧，爱看话剧，爱听音乐，爱看舞蹈， 哎， 一个人一个爱好， 对， 一个人一个脾气， 不错。 我姓李，我老李，大伙都叫我老李，我也有我的爱好。 哦，您有什么爱好？ 我也有我的脾气， 您说一说， 向各位朋友们汇报一下 啊， 我的爱好 啊， 我学问比较大， 是啊， 有学问 啊，您说说， 我的爱好嘛，都是一些个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你看错不了。还 比方说我在家里 啊，您说一说 我的爱好， 都爱好什么？ 家里头我喜欢养养花， 哎，这爱好不错。 看看鱼， 嗯， 写写字啊， 挺好。 看看报啊， 啊， 跑跑步啊， 你看， 舞舞剑呐， 嗯， 耍耍棒啊， 不错。 跳跳舞啊， 嗯， 练练唱啊， 嗯，好。 打打算盘， 嗯， 算算账， 哦， 录录音呢， 嗯， 照照相， 你看， 睡睡觉啊， 嗯， 尿尿炕， 尿尿炕。 这就是我的， 哎，你看到 尿不好，大家知道。 这尿炕也算爱好？ 什么尿炕？ 尿，你不说尿尿炕吗？ 您这个耳音差点，我说话恐怕快点 啊。 我说是亮亮相啊。 亮亮相， 我爱看京剧、 哦、 啊！就前几年，李慧良先生、张士林先生，现在北京现在的王金禄先生，小花车呀、 嗯、 长坂坡，那一大靠，炕去，这这、 嗯， 我喜欢看京剧 哦。 亮亮相， 我听尿尿炕 啊！您耳音差， 什么耳朵这？ 这二年也不怎么尿、 哎、啊，还是尿炕？ 不是，我是喜欢亮亮相 哦，亮亮相， 这是我的爱好 啊。 除此以外。还有两大爱好、 哦、还有两个爱好。 嗯， 那么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喜欢作诗。 哦，您还喜欢作诗？ 大伙儿管我李伯祥叫诗人。 哦，您还是个诗人。 我这个作诗是即兴创作。 嗯， 到哪儿都可以做。 是 啊 可以说是做哪儿哪儿诗。 什么叫做哪儿哪儿诗？ 孙岩老师不懂啊， 啊，不明白。 比方说，我上您家串门去， 上我那去了， 我坐您家炕头上， 嗯、 坐您家床沿上， 啊， 坐您家沙发上， 嗯， 坐您家马扎上， 哦， 坐不了十六分钟， 怎么样？ 从我的身体某一个部位当中， 嗯， 您就可以听到一种细微微、轻渺渺的声音。 什么声音？ 哗！您这沙发就湿了， 就是，还是尿炕。 开玩笑 什么呀， 说笑话。 哎， 的确我是爱作诗、 啊、真喜欢作诗。 我作诗跟你们诸位朋友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们各位朋友作诗都是白天呐，还得看看光线呐，把纸摆好了作诗。 哦， 我不行。 您呢？ 我嫌吵得慌。 哦， 白天呢有的时候串门的多， 嗯， 然后马路上汽车啊这别人乱响，吵得我脑袋疼。 哦， 我得安静，我得一夜一夜的夜静更深了，一人没有了，我该作诗。 哦，晚上作诗。 我老是一坐就是一宿，一夜 一夜一夜作诗。 作诗， 哎呦、嗯、夜里清静， 夜里清静。 哎，李老师， 哎， 您这一夜能作几首诗啊？ 我不认手，认手那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了，一首一首。我这是新派的。 哎呀，人这诗都不论手了。 不论手， 不问。您那诗论章？ 也不论章，一首一章那都太老了。 啊， 不论手也不论章， 甭问。论节？ 不论节，章节那不行，不行，还是不新鲜。 也不论节， 也不论章，也不论节、哦 嗯、那您那诗论段、 啊、那不就一样吗？章节段落。我这个诗也不论章，也不论节，也不论段。 哦，您那诗嘛也不论段。 哎，我的诗不论段。 那您这诗论什么？ 我做的是论片儿。 论片儿， 就是我夜里做出那诗来都是一片儿一片儿的。 哎呀，那我得问问您， 好好好， 您这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呢？ 哎呀，能做多大一片儿那得看头天晚上的喝水多少了。 哎呀，那么您要喝水多 片儿就大， 喝水少 片儿就小，有意思。 对对，还是尿炕。 杜老师，我家那个 甭开玩笑， 凭我这么大学问能干那个事吗？ 就是， 确实我是有学问的爱好。 真有学问。 喜欢作诗 啊， 不单喜欢作诗， 嗯， 一到春节呀、啊、或者哪个大商店开张啊，我可就忙了。 哦， 那是另外一个爱好。 什么爱好？ 书法好，我能够写对子，写对联。 哦，你喜欢写对子？ 春节你看很多人都找我，李先生、 啊、 您给我写一副对联。 哦， 啊，李先生，李老师，您给我写一副对联。 哎呀，太好了。 有一家大戏园子唱京剧的开张，两边有两个爆柱。 哦， 还是按着那个古香古色那个戏园子 啊， 盖好了。 嗯， 开业让我给戏园子写副对联、 哦、您给写的。 我这副对联写完了之后，很多朋友到那儿都拍案惊奇，挑大拇哥，这位李先生写对子写的真是出乎其类，八乎其罪。 哦，这是您写的？ 我写的。 那我问问您行吗？ 戏园子的上下联是我写的 啊。 嗯， 那您这上联是怎么写的呢？ 注意听 啊， 上联是金榜题名须富贵， 好，哎，怎么讲呢？ 金榜题名须富贵 啊！ 比方说唱戏的、唱京剧的，得中爷家头名状元，乌纱帽、大红袍，手里头拿着一根马鞭子，一般的都是小生来讲、 嗯、 啊。得中一家头名状元，金风神明，回家祭祖完婚，人一人开眼道。 哦， 你看看啊，乌纱帽， 嗯， 大红袍，状元， 状元， 美不美啊？ 美啊。 虚富贵， 怎么叫虚富贵？ 这是演戏 啊， 假的。 对， 台上那一过场， 嗯， 他是状元老爷 啊， 演完戏他还是老百姓。 对， 那天我碰见那状元了， 是啊， 就到门口 啊， 这卖白菜了。 嚯， 杭白菜，你们吃八戒， 状元卖白菜了。 我状元，你怎么卖白菜啊？你俩光唱戏不够吃， 你看我吃饭过来了。对对对， 金榜题名虚富贵。顺便我说一个字儿啊，您看那个。戏字啊 啊 啊，它这个繁体字啊，这边是个虚字， 嗯 啊，这边是一个格子，格子代表兵人， 哎， 枪刀， 嗯， 虚动干戈， 对， 此乃戏也， 哎， 金榜题名虚富贵， 这是假的， 嗯，哎、那么下联呢，洞房花烛假姻缘。 这又怎么讲呢？ 一个小生和着一个青衣花旦、 嗯、 俩人结婚洞房花烛，好不好？ 好啊， 不是真结婚、 啊、 假姻缘， 假的。 那小生还乐了， 嗯， 八娘子天去不早，你我安睡了，哇哇哇哇 哎，真不错。 那青衣花旦还假装害臊呢， 嗯，还不好意思， 是不是、啊、这还有一个帐子 啊， 这帐子是个布的、 嗯、 也可能是绸子的，一劈开，青衣跟那个小生俩人同入罗围、 哎、进帐子， 真进帐子了、 啊、 待会儿这小生啊、嗯、那个下场门下去了、啊、那青衣花旦那个下场门、 啊、俩人都走了， 假姻缘， 假的， 不能真结婚， 真的行吗？ 真结婚后边摆床 啊， 真结婚 啊， 那楼上观众看见了， 嗯， 嚯，俩人算没玩儿， 不像话了，这这确实是假的， 洞房花烛假姻缘， 还真不错、 嗯、 哎，那么您这横批是？ 横批是出来进去。 怎么叫出来进去？ 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甭管那千军万马，这边出来必须得那边进去 哦， 然后再打那边出来。 是是是， 如果光出来不进去 行吗？ 后台没人了 哦， 那还唱 唱 唱 唱 唱 唱 唱你奶奶个孙子， 唱你奶奶个孙子， 您别着急，这是我的口头语， 口头语。 哎，我再说这话，这不是就上大雅口头语？ 口头语您家里说， 到家就忘了。 看见我呢？ 看见你就想起来了。 像我这倒霉事儿，像话吗？ 老几位，我这个对个上下联写的不错吧？ 写的真不错。 回宴。 哎，不， 我那、 哎、 我那边有个宴会， 宴会 吃羊肠子。 哎，您等会儿，这么大学问吃羊肠子， 回宴、啊、好。 您那对子写的不错， 会写对子、 哎，李先生。 哎， 既然对子写的不错、 嗯， 您给我来复行吗？ 嗯、 我给我写一副。 给谁来封？给你来封、 啊。你写的好吗？ 我写的好，给你来封。 啊，给我来封。 啊，好好， 行吗？ 来一副够吗？ 啊，够啊， 一副就够了， 一副就行。 给你来副对子， 来副对子， 上下联 啊，你看， 给你来一副， 来副， 站好了 啊，站好 了。听我上联， 看我这对子怎么样？ 我给他来一副， 上联怎么写的？ 上联 啊， 啊， 注意听， 嗯， 你的上联是：心灵嘴巧非正道。 这是上联。 上联。 那么下联呢？ 手疾眼快跑得欢， 横批 准是小偷。 哎，我有你这么写的吗？谁小偷啊？ 谁呀、 啊？谁小偷？ 你是小偷不是？ 我不是小偷。 过来点 啊！ 不是小偷，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说相声的。 哦，不是小偷。 哎， 你是说相声？ 我是说相声的。 你告诉我了吗？你是说相声？ 是。 嗯，你跟我说了吗？提前讲了吗？我是说相声的。 嗯， 你要土匪呢？ 嗯， 绑票呢？我知道你说相声。嗯，我知道你说相声。 别咬我了！ 你想想你脸上的胎毒。 什么叫胎毒啊？ 什么胎毒？ 那叫态度 啊！掌握住你的太太， 掌握住我太太， 掌握住你的态度。 我掌握不住太太。 你看看你说话什么态度？ 嗯， 大模大样的。 嗯， 你会写对子 啊？ 给我来一副 行吗？ 给我来一副 啊！ 我凭什么给你来一副啊？我为什么给你来一副？ 不是， 哦，你说我会写 啊？ 会写我就给你来过。 你给我来过。 我上学的时候你志愿过我 没有？ 啊，给过我钱 没有？ 给我买过书包 没有？ 咱俩好朋友 也不是？ 请我吃过饭 没有？ 请我喝过茶 没有？ 茶一盅，酒一盏 没有？ 在一块儿喝过牛奶 没有？ 一块儿跳舞 没有？ 一块儿喝过酒 没有？ 还是那甭说茶一杯酒一盏喝咖啡呀、咱俩上厕所接大便都没蹲过对坑啊，有你吗？你知道吗？那我凭什么给你来一副啊？啊，你什么态度？圣人说的话你都忘了？ 圣人说什么了？ 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日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一不可行也。” 好，他还拽上了。 你这个礼节礼貌都往哪儿去了？哪儿这么说话的？ 真是的， 可儿，真是太不像话了。哎，你吓死我了！ 过来给我鞠躬，客气一句， 不就鞠个躬吗？ 不对的， 鞠躬谁不会？ 哎，鞠躬， 你这砸夯的是吧？ 你不让我鞠躬， 地底下去呀、啊，看着我点儿啊， 我还得看着你。 就是， 说明白、 你要捉特务是吧？ 你不让我看着你， 我让你往肉里钉啊！ 您那意思呢？ 乐着点啊， 我还得乐着， 喜欢点儿， 这 怎么不像话啊？你牙疼啊是怎么 你不让我乐着 哪位观众朋友像你这么乐的腮帮子肿了 您的意思呢 大点声啊 还得大点声 就是啊 你烫着了是怎么 他怎么好的我 规规矩矩自然点李先生听说您写对了写得好您赏我您副对联 这才行 啊规规矩矩的 哎 这个李老师 哎 您这个对子写的不错 就是 您呐费点心、 嗯、 您给我们说相声的写副对子 这就像客气话了 哎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说相声的 听上联 哎 心灵嘴巧 听等会儿还是小偷似的 我说错了说错了相声啊 哎 相声您听我的上联 哎 相貌骨骼分老幼 哎这怎么讲 通过您的相貌骨骼能分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选一个大姑娘小媳妇老大爷老大娘啊都是通过您的相貌的变化相貌骨骼分老幼记住我这个上联的头一个字是个相字 哎还真不错 嗯 那么您这下联 声音高低变东西 好 您这个声音的高矮音啊高低能辨别出来是上海话是天津话是山东话是山西话声音高低变东西我的上联上字是个上下边是一个声搁在一块灌顶是相声、 好 这上下 不错 啊 行行行那您的横批 横批是没有哑巴 哎废话 有哑巴呀这个行业哑巴不行 哦哑巴不能 免艺术嘛 明白 咱们写得好 这个李老师 哎 这个说相声您写完了 写完了 我还有位朋友 哦还有一个 哎这朋友姓杨叫杨奇军 哦杨奇军 他会变魔术 变魔术 你能给变魔术的写副对子吗 我已经给你写完了我还得变魔术的写 能写吗 我主要是看看我有多大、 看你有多大学问 变魔术的 啊 听上联 嗯 上联一说不用解释你就明白了 啊 变魔术的上联是弹指亮掌巧妙彩 哎好不错、 这是基本功、 那您的下联 摘裸丝扣像神仙 嗯 那您这横批不变活驴 多新鲜有变活驴的吗 你看变魔术的能变一小兔子、变一小鸭子变一小鸽子、变一小猫啊、它老实它不愿意、它变活驴不行 没有变活驴的 驴它不老实、你看没变呢它在台上它先叫唤了 哇这驴还撂蹶子的呀 不变活驴 各位这横批还真不怎么样 咱这上下联写挺好 哎这样吧李老师 哎 我们家那对门啊 啊 是家鞋铺 鞋铺 鞋的 哦大买卖、 您给这鞋店写副对子行吗 鞋店写副 卖鞋的 听上联 啊 写好了传名 啊那当然了 单脸双脸浮云里 哎还行行 嗯 那么下联 皮鞋便鞋胶皮鞋 哎说的还真清楚那么您这横批 不卖一只 啊废话没有买一只鞋的咯噔着走 那是卖什么 就是 这大买卖不错 横批还真不怎么样哎还有个大买卖 大买卖 鞋铺旁边是家当铺 当铺 典当行 哦当铺 哎您给当铺写副对子 当铺写副对子 啊 听上联啊费脑子了上联是当当熟当当顶当 哎，这怎么讲？ 当这个当，赎这个当，拿这个当，顶这个当。 我听像山东快说这个 当，当当赎当，当顶当。 那么下联呢？ 出钱入钱，钱赚钱。 哎，好，真不错。 哎， 那么横批。 不要尿盆 儿，多些有当铺当尿盆儿的。 你说我这是600年前尿盆儿，他也不要 什么尿盆儿，他也不要 4毛5他都不当， 还真行。 你说咱这上下联怎么样？ 行行，上下联不错。哎，这个李老师， 哎， 大买卖您写完了，我这有一小买卖。 什么小买卖？ 摊煎饼果子的，您能写吗？ 这是咱们天津卫的特产 啊。 天热了，煎了饼果子。 哎哎， 煎煎饼果子不行啊，我给他写，他往哪儿贴呀？ 您甭管往哪儿贴，不看你学问吗？ 主要是看看我有多大本事。 哎， 贴不贴的在他。 对， 听上联 啊， 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上联是撑圆面稀，刮开大。 这怎么讲？ 冲是圆的，面是稀的，拿那勺一蒯，那浆糊往上一搁，呲啦一刮就大了。撑圆面稀，刮开大， 还真对。那么下联， 葱多酱少，把那个果子油条往里一搁，葱多酱少，卷上长。 哦， 一个大长卷， 哎、卷上是长的。 哎， 那您这横批是？ 横批是越吃越短， 那再吃没了。废话，有越吃越长的吗？ 那是练习玩的， 这横批还真不怎么样。 行行行， 不像你。 哎，不不不， 李老师， 哎，您还得写， 还得写。 这样吧， 我时间到点了，你还叫我？您呢？给汽车写副对子。 哦，给汽车写。 我老坐汽车。 汽车啊， 啊， 听上联。 上联。 这不用写了，你就明白了。 啊、 汽车前进后退，东瞧西看。 哦，这是上联。 开汽车的眼神了，前进后退，东瞧西看。 那么下联， 拐弯抹角，上下齐忙。 哦， 踹离合器啊，给油门。拐弯抹角，上下齐忙。 那您这横批 不会上房？ 哎，多新鲜呢！上房是破汽车， 破汽车。 哎，怎么写？给火车写一副， 火车写不对 的 啊。哦，汽车完了就火车。 嗯， 以水为本，行千里。火车离个水不行 啊。那么下联， 借火之功，载万人。 好，那么您这横批。 不怕顶风， 不怕顶风， 火车不怕顶风 啊！ 你昨天听火车站报告员怎么报告的 啊？ 哎，旅客请注意了，今天开往上海的火车已经不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八级大风，火车头开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没听说过，这不叫人话。没有怕顶风的， 哎呀， 我特不怕顶风。 各位， 他这八级大风他也照样走， 对的真不错。 那回见吧， 哎，不不，还写 还写， 太贫了， 这回啊，我给找点难题。这横批的确不怎么样。哎，李老师， 哎， 你不能写吗？ 能写能写。 你呀、啊，给今天来的各位观众朋友写副对子行吗？ 给观众朋友 啊，给各位朋友写副对子。 这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我给人写对子往哪儿了？ 行行行，您甭管， 我就我多说两句啊。 您不， 您观众也不需要， 咱咱用他写不用他写。不 需要。给各位观众朋友写副对子， 哎，写副对子， 写可是写 啊， 我有个要求啊， 什么要求 啊？我给你们大伙儿写，写不好大伙儿原谅 啊。 我有要求什么呢？咱们为了时间的关系， 哎， 时间关系，我光占时间也不行话，咱们这个光写上下联、 啊、 这回给观众写这个对子，咱就不要横批了，好不好？ 不不不， 咱这回不要横批了啊！ 我们听的就是横批 啊！ 各位要横批不要了？就为听您这横批， 非要给我捅篓子！ 哎，捅篓子！您来了吧？ 要横批 啊！ 要横批、啊！听听听，我这要横批啊！ 哎， 上下联啊、 嗯， 给观众朋友写副对子。我这个上联是去，请各位到此处前来娱乐。 好， 嗯， 那您这下联， 听咱俩说相声，大笑几回， 太好了。那您这横批是？ 横批是这个横批，哎呀，横批是多福多寿。 哎， 多福多寿， 哎，这怎么这么好啊？ 我怕挨揍。 哎，就这个。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和您聊的是笑星李伯祥的故事。在李伯祥的家中挂着他和妻子两个人几个不同时期的合影，其中一张呢就是他们在结婚当天照的。按现在的话讲啊，当年的李伯祥刘俊华是一对俊男靓女，现在闲下来的时候，两人常常望着合影一起回忆那美好的时光。